中国气象局的消息，自从今年五月五号我国华南入汛以来，截止目前，我国南方已经历经了十三轮暴雨侵袭，而江苏段长江水位也在近日达到了警戒线。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我国南方为何会接连出现十三场暴雨呢？这些极端天气和今年全球严重的厄尔尼诺现象有关联吗？如果暴雨接连不停，98年那场凶猛的洪水还会再次上演吗？历史中有过南涝北旱的多次记录，大水和大旱之间有着必然联系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江南暴雨几时休？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周日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由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一开始啊，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昨天晚间发生在台湾省新北市的一起粉尘爆炸的事故。昨天晚间呢，在台湾新北市八仙乐园举办了彩虹趴活动，在当晚呢约20:30啊，主舞台突然起火，再加上呢有不明粉末的扩散，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是造成了519人受伤，而这些人受伤的原因就是这些不明粉末的爆炸所致的。粉尘爆炸是如何发生的？是不是以后呢咱们就不要去参加或者不要举办类似彩色跑这样的活动呢？接下来我们通过电话的方式呢连线北京市防火中心宣讲教官孙岩，来听听他给我们的解读。孙教官晚上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昨天晚上呢发生在台湾省的这起悲剧事故呢您都已经知道了，而且呢我们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它是和粉末的爆炸有关系。粉末或者说粉尘为什么会发生爆炸呢？ 基于这种元素来讲，就是粉尘，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区分，它分为浮尘还有这个沉积尘。沉积尘这个可能就直接落到这个地面或物体表面，粉尘爆炸是因为它的材质是属于易燃物品的粉末，然后达到一定温度之后，因为就像纸能着，纸屑同样悬浮空中，遇到温度之后也会产生燃烧和爆炸，所以说粉末在空气当中达到一定的可燃粉尘达到一定的这个比例或浓度，遇到这个高温或者是明火就会产生爆炸。 嗯， 像我们基本上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金属粉尘，像铝粉、镁粉，这是属于金属粉尘，是一个防爆的一个等级。然后就是植物粉尘，包括像我们这个面粉啊、淀粉啊，还有这个纸屑等等，这是一个分类。像这次爆炸主要是这个彩色粉尘，这个彩色粉尘的主要成分现在已经明确，就是玉米粉，生产淀粉的一种原材料。所以说当时的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在定量的空间内聚集了大量的这个彩色粉尘，遇到明火或者是这个高温之后产生了一个爆炸的一个事故。现在看大部分人员都是被瞬间的高温灼伤了这个皮肤而导致这个伤害。 您刚才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在粉尘当中呢主要是以植物为原材料的，还有一些金属粉尘密集到一定程度遇到明火就会爆炸。那么这个粉尘密集的这个程度，比如说我们以肉眼来见的话，大概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有可能就会爆炸，以及呢所谓的这个明火呀，是得是什么样的明火，是我们要用火柴或者打火机点着的火，还是那种静电火也能引起爆炸呢？ 这个粉尘爆炸大家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几乎接触不多，但是呢它的危害性会非常大。像我们如果按照这个抛开数据不讲， 只是以这个我们常识性来判断的话，如果在两米范围内粉尘达到一个雾状，就和看到就是说发生雾气的那种状态的时候，这就已经到达了一个爆炸爆燃的一个容积点。像它这个引燃，它的温度非常低，按照我们这个专业术语来讲，几十焦耳的热量就能够使它爆炸爆燃。用咱们生活当中的语言来讲，就是化纤类衣服的静电。就像我们冬天穿的那个衣服，毛衣一脱下来之后产生的那种静电火花，就足够引燃这个导致这个粉尘爆炸。 照您这么讲来，这是的确非常危险的啊。但是我得接下来问您一个问题，不久之前呢，我身边还有朋友去参加了彩色跑，这彩色跑呢这两年也挺流行的。什么叫彩色跑呢？把颜色加在面粉或者玉米粉当中的，在奔跑的人群中来进行各种各样的喷散。这种彩色跑玩起来是不是也挺危险？因为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危险因素都具备了，你比如说植物类的粉尘，以及呢可能遇到明火的一些现象，包括衣物的摩擦，这些都是具备的。 就我个人而言，也看到了相关的彩色跑的一些报道，但是基于这个台湾的这个事故来讲，它有很大的一个不同，这一点来讲也想提醒大家，对于彩色跑并不要过多的去担心。为什么说台湾这个同样的因素产生了这么大的一个伤害？首先第一点，它的场地环境，它的场地环境是一个那个游泳池然后搭建的一个舞台，相对于而言，它的这个空间就达到了一定的密封性，达到了一定的这个密封性，而且当时的人员可以说是非常密集，而且是原地不动的。像我们的彩色跑，我们会有奔跑，会有运动，它会带动空气的流动，从而达到一个稀释空气当中这个粉尘浓度的一个作用。而且在现场呢，我想像我们的彩色跑，我按照我的理解来讲，不可能在跑步的过程当中有人去点烟啊，或者是去动一些明火的这种设备，这种可能性。像它这个设备舞台，首先第一点来讲，我个人认为大量的灯光，这就产生了大量的电源。然后人员的密集，有吸烟的，或者是有一些点冷烟火的来烘托气氛的，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就机制点来讲，空间密闭，这是台湾事故的一个特性。因为也通过一些这个视频的画面啊，能够看到周围虽然说有水，但是基于这点来讲都是在外围，人员大量的集中在一个游泳池而搭建的一个活动场所之内，这就形成了一个空间的密闭，所以说周围的气压相对而言要比它这个现场的气压要低，从而也就达到了一个让玉米粉这个彩色粉末大部分集中在活动现场的一个特性。再加上这个明火或者是高温的这种产生，而导致了这起事故的一个发生。 这就是这起事故发生的原因。所以我们跟大家来说，彩色跑这个活动啊，只要说您在之前整个的筹备是合理的，是完善的，而且是在户外的空气流通的环境当中进行，大家还是可以去参加的。但是如果一旦您发现自己身处的这个环境有大量的粉尘，无论是金属型的还是植物型的，就一定要多加小心了，离这样的密闭内的环境还是要远一些，您说是吗？ 对，是这样的。而且对于我们的这个彩色跑来讲，它是可以这么说，是很多人相对于而言，它这个环境是比较分散，不会像它在舞台集中这么多大量的粉尘而去进行这个抛洒。所以说从它的分布面积上来讲，还有它的储存点上来讲，相对于而言彩色跑要分散的多得多。所以说对于室外户外来讲，像它这个环境，我们现在比较关注的可能就是因为它是在一个游泳池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才造成了这起事故的一个发生，造成这个悲剧的发生。 对啊，这起悲剧也算是一个血的教训啊，对于日后呢一些相关非常富有创意的各种各样的聚会啊，也算是提个醒。 大家呢将来举办这种活动或者参加这种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想好各种各样事故的可能性。好了，谢谢北京市防火中心宣讲教官孙岩先生给我们的就昨天晚上发生在台湾省新北市八仙乐园的一起粉尘爆炸事件的解读。先送您走了，再见。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由玉龙为您送出的新闻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走入今天的另外一个话题。根据中国气象局的消息，自从今年五月五号我国华南入汛以来，截止目前我国南方已经历经了13轮暴雨侵袭，而江苏段长江水位也在近日达到了警戒线。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我国南方为何会接连出现13场暴雨呢？这些极端天气和今年全球严重的厄尔尼诺现象有关联吗？如果暴雨接连不停，98年那场凶猛的洪水还会再次上演吗？历史中有过南涝北旱的多次记录，大水和大旱之间有着必然联系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江南暴雨几时休。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由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下雨的事儿。今天白天啊，我在看新闻的时候，想必很多朋友都已经看到了，有这样的几组图片，其中呢主角是城墙，但是这个城墙呢它喷出了水，有人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龙吐水。这件事呢是发生在南京，什么原因呢？南京啊在这两天一直在城区当中连降暴雨，雨水呢渗入到历史悠久的明城墙的墙体当中，经过城墙里面的排水系统的喷吐而出。所以我们也在今天的新闻中啊看到了这个景象非常独特的龙吐水。其实呢不只说是城墙吐水，这两天在南京包括在常州，在整个呢长江段的江苏的这段区域当中啊，将这个雨水的降水的量是非常非常的大，以至于呢长江段在这个部分啊雨水的降水都已经是达到了警戒线。实际上从今年五月五号呢华南入汛以来啊，截止到目前为止短短的一个半月的时间，咱们国家的南方已经历经了13轮的暴雨侵袭，雨下的这么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得有很多的担心，也有很多的疑问。比如说这么大连接范围这么广的暴雨，它是怎么来的？到底现有的科学条件能不能对它进行预测？以及呢各位朋友一定想到了，在过去1998年的那场大水，今年有没有可能会再次上演呢？我们听着这首《雨翼之下》，介绍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我们的一位新朋友，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刘娜博士。欢迎刘博士，晚上好。 晚上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刚才呢我跟各位来说了一下一个半月的时间啊，13轮的暴雨。其实呢南京不久之前我还去过，当时去的时候感觉这天气就已经是挺闷热的，而且待的那两天也都断断续续的下了雨，没想到这回来的时间不太长啊，这雨就下了这么大。先问问您，这短时间一个半月13轮的降雨，这到底是为什么？有人说今年厄尔尼诺现象会特别严重，其实在今年入夏之前我就听过一个说法，说今年这严重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让咱们国家的南方会再次遭遇大雨，您觉得这有关系吗？ 嗯，好的。这个中国南方今年这一个月的13次暴雨啊，它与厄尔尼诺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影响中国南方这个降水最主要的一个系统是这个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那现在按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大气环流场来看的话，它西太平洋这个副高它是偏西偏强的，然后副高一旦偏强，它西侧的有一个这样一个西南的暖湿气流，它可以就是暖湿气流也变强之后，它从这个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来的这样一个向我国输送的这样一个暖湿水汽会增多。那这样一个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它 偏西偏强的原因是什么呢？它就是厄尔尼诺造成的。 嗯， 那据我们这个研究显示呢，这个去年的这次厄尔尼诺，它是从2014年这个五月份一直持续到现在，持续了14个月。 这个厄尔尼诺还过了个年。 对对对，它本身就是一个就是要从它的形成到它的成熟期到衰减，它就是要经过十几个月的。然后但是这次呢，它是从去年五月份开始的。 嗯， 然后这次的厄尔尼诺呢，它是虽然强度没有像1998年那么强，但是它也是 时间比较长。 对，时间比较长，而且从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来看，它是现在它的强度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中等的这样一个强度。 嗯， 所以它厄尔尼诺偏强的话，那次年第二年这样一个中国的南方的一个极端天气事件就会增多， 所以说 暴雨会增多。 咱们现在讲到南方的暴雨， 对， 跟厄尔尼诺现象是有关联的，而这件事儿早在去年就已经注定了。 对对对。 那我们接下来再跟各位来说一说，那究竟什么是厄尔尼诺呢？关于这个词儿，我们已经听了很多年了，到底是什么是厄尔尼诺？ 那厄尔尼诺它是来自于一个源于西班牙的一个词汇叫圣婴。 嗯， 那它最开始是由这个南美秘鲁沿岸的这样一个渔民发现的。那发现在这个南美秘鲁沿岸有这样一个持续几个月这样一个有一个海水增变暖的这样一个现象。 嗯， 那我们后来就把它定义为就是赤道东太平洋，也就是南美秘鲁沿岸这样一个海水表层海水这样一个增温的现象， 嗯， 我们就把它称为厄尔尼诺。对， 就是海水变热了。 对， 那这海水它为什么会变热呢？ 正是这个海水也就是我们所定义的这个区域是在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这个也就是日界线以东的这样一个区域。 嗯， 那它的这样一个海水增温，它是由于前期也就是西太平洋，我们西太平洋这边是有一个暖池区，也就是说西太， 暖池区是吧？ 对，就是， 暖和的暖池子的池。 对，也就是表明它这个区域本来就是在整个赤道太平洋来说，它就是一个海温是就是一个最暖的这样一个区域， 可以常年去那儿泡热水澡。 对对对，这样可以这么说 啊。那热水怎么就流到别地儿去了呢？ 对，然后它这个赤道太平洋，它这个就是平时气候态的这样一个状况来话，它是一个这个西边暖，然后东边冷的这样一个状况。 嗯， 也就是说这样有一个偏东风的这样一个情况。 嗯， 对，那一旦这个东风减弱，然后西风异常爆发，也就是从西边吹到东边，这样有这样一个风向的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它就会把西太平洋这样一个暖水， 嗯， 输送到这样一个赤道中东太平洋。 是风把暖水 对 给它推过来， 对， 吹过来了。 对， 那这风怎么就会突然改了向呢？ 是这样子，是就是。它气候态，它是一个东风，这样偏东的这样一个信风。 嗯， 那它有之前有人提出过这样一个就是信风一个张弛的这样一个理论。 嗯， 它可以一旦它消退或者减弱的情况下，它会在西太平洋这样一个有一个什么风向的突然的一个改变。 嗯， 对，东风变成了西风。 嗯， 然后这样就把暖水带过去了。 嗯， 对， 就是现在我听您讲。也没有人研究清楚说为什么这风突然就改变了向。 对，因为现在有提出了很多种理论，其实大家也不太确定。 那这个风向什么时候变，或者厄尔尼诺现象什么时候发现，有规律吗？ 大概是有规律的，因为到现在研究发现的话，厄尔尼诺它有一个周期是2到7年。 嗯， 对，2到7年的这样一个周期吧。 这2到7年的周期指的是什么意思？嗯，是2到7年当中只要有了厄尔尼诺，它就会一直持续2到7年吗？还 是 说每2到7年来一次？ 对，差不多是，比如说每2年一次，或者每就是2到7年或者每7年一次，有这样一个周期性的这样一个出。 也有可能每5年一次。 对，也有可能。 啊，有，那其实这个讲起来还是挺频繁的。 对，是挺频繁，但是它强度每次发生的强度是不一样的。 您刚才讲了，厄尔尼诺现象指的是在中东太平洋地区那儿的海水变热了。 对。 变热了以后，它会导致呢海水上空的空气也变热。 对。 我们都知道最简单的物理，这空气一变热，它就会往上跑。 对。 往上跑呢，它就会接下来就会流动。 对， 它流动为什么就流到咱们国家这边来了呢？就有没有去美国，有没有去南半球？ 也有到其他方向的，但是最主要它是这样一个烧中太平洋这样海水加热，海水变暖之后，它会加热大气，向大气输送热量，然后这边的空气变热之后，它会有一个向上的这样一个对流。 嗯， 对流呢，在高空的话，它就会通过由于地球自转啊或者等等原因吧，它有一个向西的这样一个气流。 嗯。 让这个气流这样一个偏西的气流到达西太平洋地区，它就会下沉。 嗯， 下沉的话，对应我们这个对流层中层，也就是影响我国最强的这样一个西太平洋副高的这样一个系统，就会加深我们这样一个高压。 嗯， 就是副高会变强，副高一变强，那南方的这样一个暴雨就会增多。 啊，这个您讲的还是特别专业啊。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在太平洋当中有厄尔尼诺的这一部分的海域呢。水一热把空气就加温了，这儿的空气呢就飘上去了，飘上去之后呢，因为地球的自转它就开始往西边走嘛，因为咱们是在太平洋的西边西侧，对吧？然后就到咱们国家这边来，到了这儿来之后呢，这儿的气压刚好有比较低，有一部分比较低，然后这个空气呢它是高压向低压流动，这也是一个自然的物理现象，它就流过来了，流过来之后呢就影响到咱们这边的降雨了。 对， 我们说到这个问题呢，就得时间再往前倒一倒，倒到1998年，那个时候我也很小，您也很年轻，但是我们对于那场大水的印象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对， 那么您刚才也讲了，在去年开始就已经有了厄尔尼诺现象，到现在已经持续了十几个月了，那么持续的时间这么长，今年我们看到的新闻也讲了，咱们国家在南方，刚才我还说了啊，江苏长江的水位都已经是突破了警戒线，这个时候有没有可能会出现类似98年那样的大雨呢？就是大水。 按照现在的这样一个天气演变情况来看，它是不会像98年那样厄尔尼诺那么强。 嗯， 那这个是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我们从97、98年这样一个赤道中东太平洋也好，然后或者影响我国这样一个大气环流背景来看的话也好，就是它从97年这个厄尔尼诺，它从同样也是持续了14个月，从97年1月份就开始了，然后持续的。赤道中东太平洋有一个持续加温，持续增温，然后一直到97年冬季，也就是11、12月份，它的增温已经超过了3.5度，也就是说我们定义的这样一个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那今年的话，从去年的这样一个监测情况来看，它从四月份开始的话，有一个。本来是有几个月的这样一个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增温，然后之后到五月份一直到7月份，它有突然就有一个减弱， 停了是吗？ 对，不是停，它是有点减弱，它没有再持续加强。 嗯， 但是呢，从10月份开始又开始加强，然后一直到现在，然后持续加强，所以它的强度没有像97、98年那么强。 您上次您说到就是刚才提到98年那次海水升温是达到了3.5度， 对， 这个从气象的角度来讲，这已经是很严重的超强厄尔尼诺。 对，按照我们的所说的话，它是超强。 那今年呢？今年这温度呢？ 今年的话，现在监测的是到，也就是说我们就是6月份第三周的情况，我们来看，它现在是在1.5度左右。 哦，那其实还差得很远，因为对于海水这1.5度，那影响可是很大了。 它就应该算是中等事件吧，不算强。 嗯， 对。但是按照之前我也看过那个美国的一个他们气候预测中心的这样一个预测来看，从预测来看，这次的厄尔尼诺有可能有90%的概率会持续到秋季。 嗯， 而且预测情况也是，持续到秋季，它最强的增温也就可能在1.5度左右。 嗯，所以从厄尔尼诺的角度来讲，在您看来，今年就是长江流域是不会发生全流域的洪水的。 对。 但是我们一开始也讲了，说这次呢，南方的大暴雨，它跟厄尔尼诺现象是有着关联的，但并不是说厄尔尼诺现象有多严重，这儿的暴雨就会有多大。它是不是还会有别的因素来影响洪水的生成呢？ 是。中国的这个降水，它除了要受到厄尔尼诺这样一个比较强的信号影响之外，它还要受到比如说中高纬的这样一个冷空气活动，以及青藏高原，也是我国比较一个比较 特殊的一个地形吧，它的这样一个动力或者热力作用也会对我国降水影响。再来就是这个印度洋的这样一个海温，印度洋的海温也是会对这个副高副热带高压也有影响。 嗯， 对，有很多因素它共同作用才导致的这样一个中国南方暴雨增多。 那您现在看，比如说青藏高原的情况或者印度洋的情况，那边情报怎么样？ 从去年来看的话，就是1997-1998年它洪涝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前期1997年冬季还有1998年春季有一个青藏高原积雪增多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它次年的这样一个1998年这个长江流域洪涝。那今年的话，我们从前期2014年冬季的情况来看，它青藏高原积雪增多没有那么强。 嗯，所以说不会化那么多的雪，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水。 对， 来，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说啊，刚才提到的这个词儿叫厄尔尼诺。其实呢，对于天气或者说对于大气物理有兴趣的朋友还知道有另外一个词儿跟它相生相伴，这个词儿叫做拉尼娜。拉尼娜这个词儿好像好久都没听见了，我们最近听见的是厄尔尼诺，是不是有厄尔尼诺就不会有拉尼娜？拉尼娜又是什么意思呢？ 拉尼娜它是跟厄尔尼诺刚好是相反，它是指的就是同在跟厄尔尼诺同样定义的这样一个区域，海水是变冷， 嗯， 所以叫拉尼娜。 嗯， 那像1999年那次就是拉尼娜事件，那拉尼娜它的周期跟厄尔尼诺也是差不多，也是2到7年，但是它怎么说，它没有厄尔尼诺出现的这么频繁。 嗯， 对。 那它跟厄尔尼诺是不是就是你？就是水火不相容这样的状态， 对对对， 你在我就走，你走我就来。 对，是这样。 那个就是您讲的中东太平洋那片海域就没有平静过吗？就要不然就是拉尼娜，要不然就是厄尔尼诺。 有中等事件，就是就是极暖的时候啊，偏暖很强的，就是海水增温很强的时候，我们叫厄尔尼诺。海水那个偏冷，非常偏冷的，我们叫拉尼娜。那它这个幅度变化不大的时候，就叫中等事件。 拉尼娜对于咱们国家的天气会有影响吗？或者影响大吗？ 会有一定影响，但是没有像厄尔尼诺这样有一个定势的。比如说厄尔尼诺，我们就说哎，次年中国南涝北旱啊。 嗯。 但拉尼娜就没有这样一个定势。 嗯。 定势的这样一个结论。 您刚才提到一个词儿叫南涝北旱，这个词儿啊，我从小就在听，说只要南方一下大雨或者有这个洪水，北方可能就会旱，而且看一些历史的记录好像也有这种情况。到底南涝北旱有没有科学道理？我们在今天的照亮新闻深处也会和大家接着聊。稍事休息一下，我们继续和各位来说一说江南暴雨几时休。根据中国气象局的消息，自从今年5月5号我国华南入汛以来，截止目前我国南方已经历经了13轮暴雨侵袭，而江苏段长江水位也在近日达到了警戒线。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我国南方为何会接连出现13场暴雨呢？这些极端天气和今年全球严重的厄尔尼诺现象有关联吗？如果暴雨接连不停，98年那场凶猛的洪水还会再次上演吗？历史中有过南涝北旱的多次记录，大水和大旱之间有着必然联系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江南暴雨几时休。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由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今天呢，我们和各位来说一说呢有关下雨的这些事儿啊。最近呢，南方有很多的暴雨，我们刚才一开始也跟大家讲了，今天上网看新闻一定会看到了南京的明城墙出现了龙吐水的这种奇观，原因就是因为这两天雨下的太多了，水太大了，在江苏段的长江水位呢甚至都已经是达到了警戒线。这个天气状况和厄尔尼诺是有一定关系的。今天我们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刘娜博士，在以上时间呢给大家来做了一个讲解。接下来呢，我们再次欢迎刘博士回到节目中，也同样呢向刘博士提出一个问题啊。这问题呢，过去我们都听说南涝北旱，南方一旦发大水，北方一定旱，这句话有科学道理吗？ 怎么说，就是我们从历史上来看，或者人们的这样一个平常的意识来看啊，就是中国南方降水比较多偏多，啊北方的话就容易干旱。 对 对，这个中国这样一个南涝北旱它并不是一个 一个就是定势。那中国的降水，它只是中国一个降水比较常出现的这样一个其中一个一类雨型。那除了这个南涝北旱之外，中国还有比如说从自北到南，自南到北有一个副正负这样一个降水型，它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降水型。 什么叫副正负啊？ 也就是说，比如说长江中下游跟华北和华南它是相反的。对，然后比如说长江中下游偏多，然后华南华北是降雨偏少，这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雨型。 您刚才那副正负说的是什么意思？ 副正负就是长江中下游与华南华北是负的，然后长江中下游偏正。 那就是涝旱涝是吧？ 对， 是这意思吧？那这个也是不一定会出现的， 它 只不过是一个随机选择的情况。 对，它出现的概率，按照我们的研究的话，它20%几吧。这种雨型出现的情况是20%几，然后南涝北旱有可能是20%几。 再问您一个啊，这也是我不久之前呢来关注今年天气的时候，有人说厄尔尼诺出现或者南方暴雨一出现，今年会是一个特别特别热的年。厄尔尼诺现象跟气温会有关系吗？ 会有一定关系。 今年会特别热？ 对，会偏暖。 能暖到什么程度？是这个夏天会变长，还是说我们的桑拿天会变多？ 桑拿天会变多， 就是因为下雨下的多。那您这个说的指的是在南方，还是说北京也会受到这个影响？ 气温的话是中国大部分地区， 北京也会一样。 对， 那今年又是一个非常非常暖和的夏天了。 对， 行吧，做好准备来迎接这个暖和的夏天。哎，不要说迎接，其实现在都已经来了啊。 对， 说到这事儿的时候呢，也得接着问问您，现在呢南方在下雨，这个雨啊什么时候能停？这事儿呢咱们现有的一些科学技术，比如说天上的这些气象卫星，他们能不能看得到？以及下次再下雨的时候，这些气象卫星能不能做出准确的预报呢？因为今儿我上网一看新闻，有些地方，比如说南京吧，咱们今天重点说南京，有些那屋里啊，水都已经都快漫到窗台了，这水都已经这么高了。大家下一次早点知道，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些预防性的工作？ 目前来看的话，因为中国这个降水主要受厄尔尼诺影响，那之前我们也讲过了，说这个厄尔尼诺这次事件有可能持续到秋季。也就是说它是这个南方这个降水目前来看它是不会停止的，还会再 会接着下去， 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那还有就是天上的这个预报呢？ 预报来话，因为中国这个暴雨，它主要是除了要受到这样一个厄尔尼诺大尺度系统的影响，它还要受到中尺度系统，也就是说，按我们的理解的话，就是空间尺度在20公里到200公里这样一个对流云团的影响。那对于这样一个尺度来看，目前我国的技术还达不到能够捕捉这样一个小尺度的这样一个水平。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捕捉更小的了，你比如说来一场雷雨，最近这几天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比如说我们北京电台也会给大家来发出什么北京市气象局提醒各位蓝色什么预报什么什么这样的预报，说会下雨它就会下雨啊。那为什么暴雨是不能准确的来去给它预计呢？ 因为暴雨它要受到大尺度东西的影响啊。那像雷雨或者阵雨啊，这我们叫短时临近预报，它是可以从那个卫星或者雷达回波图上可以看到啊，它因为它受影响的那个系统比较小比较少，而暴雨的话它就受的这个影响因素比较复杂，所以它比较难报。 就即使同样是看云图， 对，看不出来， 云图当中能看出雷阵雨来，但是你看不出暴雨来， 看不出来。对， 这就是导致南方今年啊这雨下的是一场接一场，而且照您这说法这雨还会接着下下去。 对， 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了一下，这个的确是和大自然的变化是有一定关系的啊，厄尔尼诺现象。但是呢也请各位放心，我们也从科学的角度来跟您说了说，在1998年那场令人印象深刻的大水，今年也是不会发生的。节目到这儿差不多了，再次感谢呢刘娜博士做客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啊，今年的夏天会是一个非常非常暖和湿热的夏天，好好感受一下吧。最后我们依然还是以这样的一首《雨一直下》来结束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咱们接着聊。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 气氛不算融洽，